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肖家河桥西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青年评书曲艺演员祝兆良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好兄弟。他因故于2018年11月3日去世，享年39岁。作为前大豆相声俱乐部的成员，他也曾经为我们《艺海说宝》节目录制过几段收藏故事。那为了表达我们节目组对这一位青年曲艺工作者的不幸离世表达哀思和怀念，我们特别在今明两天为大家回放当年祝兆良播讲的这段宋徽宗赵佶经典名画《听琴图》的故事，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听琴图》，臻于精妙的艺术境界，是北宋人物画当中的杰作。在《听琴图》当中啊，人的神情姿态各不相同，在琴声跌宕起伏之际，故曲有闲情的人物如痴如醉，栩栩如生。如此构图简单，如此气宇不凡，如此生动传神，听琴图啊，不愧是宋徽宗的御笔。可是您知道吗，这幅画直到今天啊，还有鉴定家认为并非是宋徽宗所作。那么宋徽宗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君王呢？他的这幅画到底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今明两天啊，我们将连续为大家讲述宋徽宗赵佶的经典名画《听琴图》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玩意儿画外烟云》一书，作者高月熙。让我们来听已故青年评书演员祝兆良当年的演播录音。 徽宗皇帝赵佶这人可了不得，他呀是吃喝玩乐，大学花鸟鱼虫系本科的毕业生，专业水平那是高级了。我画个画啊，写个字儿啊，赋个琴呢，蹴个鞠，逛个窑子舞的，是无一不精。时间一长，赵佶不仅可以称作书画皇帝，也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风流皇帝，这都快赶上乾隆爷了。在这一点上，无形中使宋徽宗对生活呀充满了情趣。越是能体会出生活情趣的人，哎，就是越好的艺术家，这一点呢那是不容否认的。推动徽宗皇帝艺术方面情操的，除了在风化场所的纸醉金迷以外，还有啊崇尚道教的飘逸之风。咱们知道中国画的传统审美在乎的是意境或者是画境，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就要从宗教之中哎寻找灵感。想当年呢，这宋徽宗怕自己是不孕不育，给他急的跟什么似的。后来呢有一个道士哎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您呢在皇宫里头如果按照八卦的方向为标准的话， 那么艮这个方向太低了，需要修筑一些什么东西，哎，给充实一下。这样一来呢，您就后代无忧了。宋徽宗啊，还真相信了。那么艮这个方向在哪儿呢？其实啊，就是东北方。您说按照宋徽宗的性格，那他能修什么呀？修个勤政殿，嘿，那不可能，那是清朝皇帝干的事儿。宋徽宗一修啊，那就肯定是欢乐谷。他把假山呢、花石啊、各种的珍奇的植物啊，全都有打各地搬运过来，营造出了一个恍若仙境的人工花园。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您知道吧，它这个也差不多，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为了制造一个纯自然的气氛。因为是在艮的方向，所以呢，徽宗管这个巧夺天工的花园就叫艮岳。自从艮岳落成，徽宗啊开始是子孙繁茂，噼里啪啦的生小孩，嘿呦，跟鲤鱼甩子儿似的，陆陆续续生了好几十口子。宋徽宗心里的高兴，就问那道士，哎呦，您这些太灵了，竟然治好了朕的不孕之症，朕要为您扬名啊，并且朕从此也要皈依道教，愿意跟众道士一起研究道法。宋徽宗啊，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并且号召满朝的文武上朝都得穿道服，凡是道士说的话，他呢是言听计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这艮岳。这艮岳当中有很多的动物，为宋徽宗的写生提供了便利。他如果想画个真禽呢，一兽啊，那方便多了。所以咱们看徽宗皇帝传世的名画之中，那有很多的真禽图。他也是因为与这些动物零距离接触，所以呀，观察他们的习性、行动的规律，那是非常的细致。他曾经明确地说过，孔雀若欲登高，必先举其左腿儿。您瞅，他这观察的那是非常到位。可是呢，一到了晚上，那谁都得睡觉，这些动物晚上可不睡觉，竟是瞎叫唤，而且比赛似的叫唤的声儿看谁大。这一叫唤不要紧，吵得整个汴梁城里头的人都睡不着觉了，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全在床上遮烙饼，弄得大家伙晚上啊都上街上转腰子玩去。宋徽宗擅长画怪石，配上他那个瘦金书，哎呦，那算是一绝了。太湖石是咱们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特别的审美取向，它的身体扭曲，形状古怪，大晚上愣不丁你要看这么一眼，能把人吓一跳，那就跟幽灵似的。徽宗皇帝从全国搜集各种各样的石头，弄到京城，把这些石头摆成一排，呵，这皇上跟检阅部队似的，一个一个的看，看看有没有形状最为别致的，一旦发现了，哎，就以它为模特创作一幅写生图，或者呢写一篇小诗。观摩宋徽宗书法名帖中有一篇就叫做怪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宋徽宗啊写的大量的这种题材，咱们现在看到的那已然不多了，很多呀都已经流失了。在画院之中有很多的宫廷画师，他们经常跟宋徽宗一起研究画艺。比方说吧，今天皇上哎有雅兴，大家伙儿一起搞个比赛，皇上出题，今天咱们画一个 哎，芙蓉锦鸡图，看谁画得好。皇上跟大伙儿一块儿挥毫泼墨呀、哎。画完之后，众人的作品摆在一起，徽宗是亲自审查，找出画画的最好的。哎，皇上在上边题诗、题签。皇上的题签特别有意思，非常前卫。他用了一个符号，不是签名。这个符号形状像汉字里的天，但是最后一笔呢，收尾非常的长，拉到下边看不出来写的是什么。后人诠释这种符号的意思是天下一人，取谢子拉屎独一份之意。估计后来明星的亲笔签名，哎，都是受这启发。因为当时宋院体风格大致都差不多，工笔的味道十足，而且宋徽宗也唯独喜欢这样，所以经他题字盖章的很多画虽然是出自宫廷画师之手，但是仅从画面上来看，就跟宋徽宗自己画的那差不多。怎么能辨别哪些画是他画的，哪些画不是他画的呢？就拿宋徽宗的这幅芙蓉锦鸡图来说吧，有一种观点就说这不是宋徽宗的亲笔，只能啊代表宋徽宗的欣赏水平，不能代表他的绘画水平。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是别人代笔。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不过对此观点我的意义在于，宋徽宗人家怎么就画不出来这芙蓉锦鸡图呢？这样的话有什么了不起呢？咱们也太小看赵佶的手艺了吧。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在2005年4月佳士得拍卖会上，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人民币的价格被一位比利时的买家给拍走了。当时啊，咱们中国也想把这幅画给收回来，但是在财力上咱们没竞争过人家。咱们故宫啊，平均每年只预算出几百万的资金来收购海外的文物，可问题是名贵的文物那基本上都在上千万呢，竞争太激烈了，不断的叫价，最后是直冲霄汉，咱们呢只好望洋兴叹。就拿袁青花鬼谷下山来说吧，他的这拍卖价格就不是几千万这么简单了，那当时都冲到2亿多人民币了，这要疯啊。这是写生珍禽图流传有序，经过专家考证，确实属于徽宗的亲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徽宗啊，硕果仅存的19幅画中，有一部分是亲笔，有一部分呢，就如同咱们刚才所讲的，哎，他看着别人画的好，自己呀在上边提签，加盖玉玺而成。咱们必须把这两类画加以分辨，才不至于出现伪作。从这幅画的流传记录来看，主要都是经过历代的宫廷，同时民间也有收藏过的大家，如梁清标跟安琪。安琪之后呢，转入了乾隆宫廷，乾隆皇帝在上边加盖了乾隆御览之宝。嘉庆一朝呢，嘉庆皇帝加盖了嘉庆御览之宝，但是自从嘉庆之后，皇帝的印那可就没了， 什么道光啊、同治都没有在上边盖印，是因为他们不重视，还是由于战乱的原因，那咱就不得而知了。也可能啊，是流向了民间，因为这幅画曾经在日本流传过，但是他在日本的经历就不见于中国的史籍了，得上日本去查去。我国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并不是没有去过日本，他们呀问过这事儿，但是当年那些日本藏家比较保守，他们并没有透露太多的有效消息，咱们就不能够把中间的很多情况给了解清楚。这一点呢确实是比较可惜，要不然的话在这里也能够把写生真禽图在日本流传的故事给大家讲一讲了。同时还有另外一幅画的真伪存在着争议，也就是听琴图。这幅画主要的内容画的是一棵大树，树底下呢坐着一个人正在抚琴。这人呢衣着相貌那都不俗，颇有仙逸之气，也许就描写的是徽宗本人。他给自己整得有模有样，跟八仙里的吕洞宾似的，父亲呢又好像是诸葛先生。可是啊，我估摸着他是借这画美化一下自己，其实